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 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我这颗心一走迷路迷迷路迷迷迷路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世界で起こる悲しい話今は聞かないで優しい音だけ聞かせたいんだ今日は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人生海海，其实没有谁能陪谁走到永恒。有些人在时光里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转身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麦麦的空中不夜城，用一首歌帮助你做一个深度的回忆。 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等着另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还能忍住泪向你告别挥手。记得你爱过，你要记得你爱过，记得你曾经走过，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眼中见过你停留，你的身影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驻守。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你或许就先走，徒留的感伤都留给我，让 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0点到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Try again.开心遇见你，